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我变得好富有，

着颈椎线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真的